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95章，约莫就行了十几分钟，周围环境仍然都冇咩变化噃。哑巴就唔快唔慢咁跟喺我身后边，发出咗有规律啲脚步声。有佢喺后边，我都几放心嘅。咁我就可以集中精神放喺咗揾路嘅上边。点知就喺呢阵间，我腰间嘅绳索突然间啊掹咗一下，我不禁啊停咗落嚟。我啊望一望腰上边嗰条绳啊，心谂哑巴点解会突然间停落嚟嘅？佢点解忽然间又唔走嘅？跟住我就不由得就转身向后望一望，点知一睇吓到我个心脏即刻偷停一半拍。哑巴一向高傲嘅神色就好似俾人煎咗一巴咁鬼难睇，铁青住嗰块面，佢嗰啲眼光啊冷到好似要伤人杀死咁。点解佢啲面色咁难睇嘅？因为呢阵时喺哑巴后边嘅女叔仲有豆腐，佢哋两个都唔见咗。哇！我个脑嗡一声，即刻就跑翻转头，我越过哑巴，将哑巴后边嘅条绳咧就即刻收翻嚟。只见到条绳啊冇被割断，第三个索套仲系完整咁保留一个圆形，好似根本上咧被绑住嘅人突然之间就好似条黄线咁唔见咗，而第四嘅索套咧系俾人哋解开嘅，只系剩翻一个活动结。喂，呢个系咩回事啊？我唔知道。哑巴家下嘅神色咧就好难睇，一个人高傲无比，点知道两个人就系喺佢嘅眼皮底下就咁消失，而且消失得仲系莫名其妙。一个打击我谂都够大噶啦，依阵时嘅哑巴就好愤怒。不过咁一嚟咧，就同佢加添咗啲人气啊。皆因平时嘅哑巴就好似一个被抽离晒所有嘅情绪，只系剩得翻高傲同埋冷漠嘅人偶一样。佢而家咁一嬲怒之下，我反而冷静落嚟。呢阵我就睇住手里边条绳索，我脑里边有无数嘅疑问，我真系想搞清楚呢啲究竟系点回事。咁首先要明白女叔同埋豆腐系点样消失嘅呢？第四嘅绳套咧系属于豆腐嘅，系被人为咁解开咗。咁究竟系豆腐自己开嘅，定系有人帮佢解开嘅呢？我就一味咁分析落去。首先，豆腐就绝对唔系被强迫嘅，喺行走嘅过程当中，如果系被强迫嘅话，咁我哋肯定会听到啲咩动静啊！而且呢个生性警惕嘅哑巴，亦都冇可能唔发觉噶。所以唯一嘅可能性，嗰条绳系豆腐自己解开嘅。咁佢自己点解要解开条绳呢？呢条僆仔平时啊冇嚟搭讪，但系呢啲咁嘅大事从嚟都唔会乱嚟嘅，唔会话咁平白无故将条绳解开噶。其次，最等我费解嘅就系第三个绳套啦，亦就系属于女叔嘅嗰一个。点解呢个绳套仲会保持原来个样嘅？你知道咧，绳套系贴身咁喺条腰嗰度绑住噶嘛。如果要原封不动咁保留，除非呢个女叔系识得缩骨嘅啫。个身材突然间缩水，咁啊等到个绳套啊自己滑落。女叔啊，梗系唔识咩缩骨功啦。既然系咁，咁佢点样做到呢一点呢？点解女叔同埋豆腐都会自愿咁无声无息咁消失嘅？我啊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啊！而喺一边嘅哑巴显然亦都喺度谂住呢啲问题。忽然之间，哑巴突然间一抬头，冷冰嘅薄唇里边吐出咗一句话。嗰个女叔系假嘅，我一听到佢咁讲，觉得自己嘅思维更加有啲混乱起上嚟添。我又讲，点解你而家又话佢系假嘅？唔通你系因为呢个索套？唔通哑巴认为眼前嘅索套之所以系咁嘅样，系因为女叔变成咗嗰一个蓝色嘅火焰？哑巴呢次就冇保持沉默啦，佢又眯咗眯眼，冷冷咁讲。仲记得同佢相遇嘅时候， 佢讲嘅第一句系乜嘢呢？我回忆咗一下，吕叔当时啊指住阿爸讲咗一句咁嘅话：，诶、哎，呢、这个系假货，离佢远一啲。呢句话似乎有咩问题呢？等等，我猛然之间喺个脑袋当中，好似系捉住咗一条线索，唔妥啊！如果话吕叔之前亦都遇到过好多嘅假货，咁喺睇到我哋三个人嘅时候嘅第一反应，应该系怀疑我哋三个人嘅真假，而唔系话一口咬定呢个哑巴系假嘅。呢个咁混乱嘅逻辑喺当时嗰种咁嘅真真假假嘅环境里边，就俾我哋遗留咗过去。难为哑巴而家居然仲可以谂得到。如果系咁讲，依照呢个情形嚟推测。呢一个混喺我哋队伍当中嘅吕叔，岂不是系真系假嘅？咁系唔系佢干扰咗豆腐，所以先叫豆腐做出咗自己解开条索套嘅行为呢？我真系越谂啊越觉得有可能。不过与此同时，另外一个疑点又浮现出嚟啦。呢一个假吕叔似乎啊睇唔出佢系假嘅，除咗外貌，仲有佢嘅认知度，譬如啊。佢曾经问过我同阿豆腐嘅伤势，如果系袁仲子系变幻咗假吕叔，咁佢又点会知道我同阿豆腐曾经受过伤呢？如果呢个系个假货，咁佢亦都唔可能对我所讲嘅每一句说话作出正确嘅反应噶。譬如话佢推测出关于咩平衡嘅讲法啦，又譬如讲话佢识得啲练师之术，单共相济呢一种咁讲法。一个软种子，佢可以变化外形就算啦，佢冇可能连思想都可以模仿出嚟噶噃。我将呢个问题提出，哑巴就冇回答，佢又微微咁皱咗一皱眉，漆黑嘅目光喺个冰洞嗰度啊扫视咗一圈。忽然之间，佢又淡淡咁讲：我喺呢度被困咗三日，睇到你哋嘅时候，我谂到个平衡。只是冇落到结论。佢呢句话就真係提醒咗我，我亦都猛然意识到吕叔后嚟讲过嘅咩单共相济练师之术，事实上我亦都早有听过，心里面亦都知道。哑巴咁一讲，我就明佢意思啦。唔通嗰个吕叔嘅思想係读透咗我同埋哑巴嘅内心？莫非在那些蓝色的火焰中，好像鬼魂那样的东西，是有可以洞察人的内心的能力？我一想到这样，整身的毛管都动了。如果真的这样，真的太可怕。一个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的对手，一个甚至知道利用我们的思想来误导我们的对手，哇，那怎样战胜他啊？细分起上来，我和豆腐入了这个地之后，一心都系谂住同阿吕叔、哑巴佢哋会合，再加上腹中嘅饥饿，所以亦都有想食嘢嘅意思。而后嚟第一个遇到嘅假嘅吕叔就俾咗我哋嘢食，而第二次我哋同哑巴会合，就净得吕叔系唔知音讯嘅。所以我哋三个人当中或多或少，同时都有人喺度惦记住吕叔呢一个人，所以佢就第二次出现，而呢次出现。佢就带走咗豆腐，我就唔知道豆腐会点啊！就好似哑巴所描述咁，佢同吕叔走入咗呢个冰洞之后，吕叔就突然间消失咗，跟住随后就睇到嘅人，除咗我同阿豆腐，几乎全部都系假嘅。咁消失咗嘅吕叔又去咗边度呢？消失咗嘅豆腐又会去边度呢？哎呀，我真系猛到咧，扯住自己啲头发，系咁啊闹！佢老尾呢啲乜鬼嘅种子嚟㗎，识得读心术嘅。呢阵时哑巴似乎都諗到咗乜嘢啦。佢嘅嘴角忽然间勾咗勾，对我就勾一勾手指，冷冷咁讲：靓仔过嚟。我心諗你又唔系我老豆，叫我过去就过去呀，咁我咪好冇面。不过再諗深层，哑巴亦都唔系一个唔靠谱嘅人。唉，于是乎我就好冇面咁行咗过去，听佢究竟想讲乜啦。点知道我一先行近呢条友仔，突然间抽咗只手喺我条颈后边一剁，哇！我成个脑即刻嘣一声，跟住眼前一黑，四肢无力，就乜都唔知道啦。 喺我冧低嘅嗰一瞬间，哑巴就好似接住咗我，其他嘅我又唔知道啦。我真系冇谂到哑巴会嚟咁嘅一手嘢，直接就将我啄晕。喺迷迷糊糊当中，我觉得一番嘅颠簸，好似俾咩人孭咗喺个背脊上边咁。过咗阵间，似乎好似又俾人哋孭埋喺个膊头嗰度。总言之咧，就左嚟右嚟搞餐懵。等到我啲意识慢慢回归翻大脑嘅时候，最先感觉到嘅就系痛。哇！我后尾枕啊，一阵一阵痛，跟住就听到一个冷漠嘅声音讲：醒啦咩？唔好炸死啊！我好艰难嘅擘大双眼，睇到咗哑巴，我就讲：唔衰，你就唔卡令，你做乜鬼搞晕我啊？跟住我发觉周围嘅环境已经变咗，已经唔系先前嘅嗰个冰洞啦，而系一个比较大嘅空间。除咗旁边照明嘅打火机之外，大部分嘅地方都系被黑暗笼罩住嘅。我哋有啲吃惊啦，心谂点解一晕醒嚟就换咗地方嘅？我问阿哑巴呢度系边度啊？咁哑巴讲：我哋已经离开咗嗰个地方，呢度系佢嘅出口。佢又将个火机整熄，打开个探照灯，强烈嘅光束照出去之后，我睇清楚而家所在嘅环境。喺我哋嘅前边系一个巨大嘅不动水，呢一片不动水嘅范围就好广嘅，一眼都睇唔到头添。至于喺我哋嘅后边系一面嘅冰墙，即系冰壁啦。而正对住我哋嘅系一条布满咗冰锥嘅通道口，冰锥上面反射住我哋嘅影。而家我彻底相信我同阿哑巴已经离开咗嗰个咁嘅鬼地方，但系我唔明白嘅系点解哑巴咁快就能够揾到破解嘅办法嘅？好似系睇出咗我嘅疑虑，哑巴就轻轻咁抬一抬下巴，冷傲咁讲：系叶域，乜嘢都唔使谂，自然就出嚟啦。叶域。哇！我真系隐约觉得自己好似喺咩地方度听过一个咁嘅词，我喺个脑里边啊谂咗一轮，即刻就谂起咗叶域嘅来历。古代神怪杂记里边呢，仲记载地府有明心之火，运至其上而过，幻化千万，言尽足念，才可脱去尘世，又称叶域。即断绝一切俗念的地方，使人回归到思想空明的境界。业域并非唔系话只有地府先有嘅，阳方嘅秘笈里面记载过一种类似业域嘅咁嘅嘢，人力系可以做得到嘅，即系咧攞百年千坟土熬成到好似五脏咁，撒喺一定嘅范围之内，咁嗰一片范围咧就会形成咗人造嘅业域啦。咁乜嘢系百年千坟土呢？呢种嘢呢，讲难啊难，讲易亦都容易嘅，即系揾一个拥有100年以上嘅历史大型嘅墓园，咁就收集喺园里边1000座百年老坟嘅坟头上边嘅土，咁啊百年墓地呢就好容易揾嘅啫，关键系要满100年啫。不过喺墓里边，一定要有1000座嘅百年老坟，咁啊真系好罕见。俾叶域包裹住嘅范围之内，人一旦入咗去咧，就好似入咗一个幻境咁。心动则万象生，而一个活人啊，系唔可能完全断绝自己嘅念头嘅。所以呢一种地方，亦都被称为只有死人先能够行出嚟嘅地方。